宝宝，小点声，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，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。 喂，我听不清，你大点声。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大点声，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天地。 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描写了百年斜庄永生斋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。当时他们将老北京千层底布鞋卖到了全国多个地区，以王焕章为代表的小手工业者，他们吃苦耐劳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今天依然闪耀着动人的光芒。而更让人肃然起敬的是，主人公秉承民族大义，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情怀。欢迎收听小说《永生斋》，演播艾宝良。 汤小虎说起了自己跟王掌柜的有仇，刘家旺听到这儿放弃了酒杯，但睁着醉眼惊诧地看着汤小虎。啊，哎，王掌柜的可是大好人呐，你爹跟他结下的仇那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你要是把王掌柜的打出好点来，那可是天理难容啊。那个，再说了，听说这王掌柜的身怀武功绝技，走西口闯天下，要是你再让他给收拾了，我说那可是得不偿失啊。那个，汤小虎提起了酒瓶子，将刘家旺的空杯给斟满了，说这事儿我一直在纠结，王掌柜的武艺高强，真要跟他面对面的打，恐怕就是几个汤小伙加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，即使不碰王掌柜的，我也得祸害一把永生斋。刘兄，永生斋做鞋定会到3亿公取布料，我问你，这年底了，永生斋什么时候来拉这布料？刘家旺说这个嘛，张掌柜的回家之前交代过了，让给永生斋备好10匹老帆布，一天半会儿的就要过人给拉走。不是这个，你问这干什么呀？汤小虎当的一声把这个拳头砸在了酒桌上，探着头压低了声音，太好了，我只求您一件事，要是办成了定有重谢。他看了看四周，他回过头低声说，你在武行里也混过，这磷粉不但可以做土炸药，而且夜里冒蓝光，遇水就会起火，为了防身，我一直把它密封着捆在腰里了，今儿个我求你把它撒在那10匹老帆布里，只要永生斋把沾有磷粉的老帆布拉回去，就算大功告成了。嘿，我将给他来个火烧连营。哎呦，不是啊，我说这个小虎弟啊， 这可使不得这个。你想找王掌柜的报仇，别被我也给搭上了。我虽说是个俗人混球，我爱贪财，我爱沾个小便宜，而东家和张掌柜的对我都不薄啊。不是，这不行，这个这丧尽天良的事情，我不干这个。说着起身就要走。刘墉，你听我把这话说完了，你再走不迟。说着汤小虎从腰间掏出来棕色的丝绸布包，当啷一声，三根亮闪闪的金条落在了桌子上。这刘家旺本来就是个见钱眼开的势力小人，他盯着金条两眼放光，语气呢也缓和下来了。不是老弟，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只要你答应把这事办成了，这三根金条你立马拿走。今儿回沧州再开个买卖也绰绰有余了。汤小虎盯着刘家旺。刘家旺终于被三根金条给收买了。在一个雪花纷飞的深夜，他趁着瘦猴回家睡觉，取走了备用钥匙，打开了库房的大门，像老鼠一样溜了进去，拿出汤小虎交给他磷粉，依次撒在了十匹老帆布的里面，再卷起来放回了原处，锁上了房门，返回床上做起了黄粱美梦。汤小虎在南来顺附近的旅店住到了第五天，刘家旺步履匆匆地找上门来了。他低声说，小虎弟，你交给我的事已然办妥了，永生斋来了个小兔崽子，刚被那十匹老帆布拉走了，估摸着这会儿啊快到前门楼了。唐小虎兴奋地从床上蹦了下来，他撅着腿拍着刘家旺的肩膀，好，多谢了，永生斋这一劫就在今夜，你也赶快收拾收拾回沧州吧，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办完了也赶回去，到沧州我再请你喝酒。哎呦，可被我给吓死了，就别再提喝酒了。哎呦，我这是造的什么孽呀我这个。刘家旺说着转身向三义宫帆布店跑去了。终于等到了夜黑风高的午夜，汤小虎蹲在锦石坊街永生斋鞋庄对面的墙角，窥探着那空荡荡的街面，从腰间掏出了两个灌满汽油的瓶子，一翻身来到了永生斋门前。他迈上了台阶，打开了瓶盖，扬手向窗块和老松露朱漆大柱子上泼，再把剩余的汽油洒在了一块棉布上，划着了火柴，点燃了棉布，向泼满汽油地方端一扔，砰，火苗乱窜，越烧越旺，只听得门框柱子噼里啪啦就烧起来了，眨眼的功夫火苗已然窜进了大堂，点着了柜上的布鞋，火借风势风助火威，整个永生斋着起了冲天的大火。他幸灾乐祸的享受着罪恶的快乐，他大喊起来， 着火了，着火了，快来救火呀，永生斋着火了。 当他听见永生斋后院的呼喊声和救火的泼水声，看到巨大的火球从后院通通的向上升腾，在火光冲天的时候，他确认难以挽回的灾难已经降临到了王掌柜的头上。他的心中呐喊着，八位，八位，这口恶气儿子替您出了，您老人家安息吧。唐小虎趁着锦石坊街一片混乱，他偷偷的一瘸一拐的向南城跑去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《永生斋》。 王泽民回到了大邓各庄，推开了家门，走进后院正房，向老母亲问过安，抱起四岁的儿子亲了两下，双臂高举，笑着说：瞧这胖小子，我可真要举不动了。他把儿子放在地上说：乖，找你哥哥姐姐玩去吧，臭小子。夫人把孩子送出了门口，转过身来到了王泽民的身旁，接过丈夫脱下来的棉袍：今儿回来就不急着走了吧，这都到了年根儿了，哎，这年货都没准备呢。哎呀，你这一到家呀，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，这不嘴儿妈还叨了这过年的事儿呢吗？王泽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又穿上了棉袍：我这次回来呀，有一件急事情要办，你在家里照顾好妈孩子们，我先去趟三哥家，看看二婶儿和三嫂子。夫人用手掸着王泽民棉袍上的尘土说：哦，二婶身子骨不太好，昨儿刚从师姑庄上把高大夫接来，抓了几副汤药，高大夫叮嘱三嫂子要多加小心，说老太太这个病不大妙，那不我三嫂子正着急呢吗？王泽民皱着眉说：哎呀，这可真是黄鼠狼专要病鸭子，三哥在柜上也回不来呀。夫人推了王泽民一把说：是啊，只有三个侄女和挺着大肚子的三嫂子在家陪着二婶呢，你赶紧去吧。王泽民从王焕章家里出来，就直接去了小邓各庄，找到了杨康的父亲杨继业，将永生斋遭遇大火、王焕章病倒在床的事情述说了一遍。杨继业听完了王泽民的述说，在青砖地上踱着步子说：哎呦，这大年纪的，哎，永生斋怎么这么背呀？一准是焕章得罪人了，报官了吗？哎呀，官是报了，大火把永生斋烧的是一干二净啊，就是包拯来了也断不了这个案子呀。哎，该着我三哥倒霉呀。王德民接着说：我今儿来找您是有事情相求的，焕章遇上这么大的灾难，我得帮帮他，准备啊把我们家靠西河边上那60亩耕地给卖了，用卖地的钱让我三哥再把永生斋开起来。哎呀，这事可太着急了，一时半会儿上哪儿去找这个买主啊？您呢，在通州警察局干过多年，人脉广，就请您老帮个忙，找个买家吧。杨继业沉思着说：哎呦，你们家那块地我看过呀，那是一等的肥地呀，卖了实在太可惜了。难得呀，你得换张这份兄弟之情啊。泽民别着急，让我想想。哎，巧了，北街我本家外甥张建武在通州城里开油坊，前些日子说要买地种芝麻花生储备油料，他这会儿应该回来了，走，咱们俩呀到他们家去问问。说着杨继业高兴地拉着王泽民的手臂出了大院，大步流星向北街走去了。张建武坐在家里正愁买不着好地呢，杨建业将来意一说，他喜笑颜开：哟，嘿，您说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啊，想什么就来什么，我这儿正为买地这儿发愁呢。哎呦， 不过这么好的地您都卖了，哎呦，可见您嘿跟王掌柜的这兄弟之情谊啊。哎，这60亩耕地啊，你也别找下家了，得嘞，我全都买下了。他看着王泽林，恨不得当时啊就把这个地买到手里边。咱们现在就到60亩地那儿看看，只要您给个价，我呀没二话。哎呦，瞧您这急脾气，地价也不是凭你们俩嘴上这么一说这个事情啊，啊，哎，还得找保人评估之后再交易啊，哈哈，可不是买2斤瓜果梨桃这么简单的事情啊。哈哈哈哈，杨继业和王泽民、张建武一同向西河边走着。评估完了60亩地的价钱，王泽民请杨继业和大小邓各庄有威望的长辈做保人，办好了一应的手续。第三天一早，他怀揣着沉甸甸的银票，急匆匆地赶回了老三顺斋。王泽民刚迈进了老三顺斋的大门，冲着屋子里就高喊起来： 三哥，三哥，我回来了，永生斋啊，有救了。 经过了几天的调养，王顺斋的脸上有了光泽，他已经下床走动了，在院子里他能够随意的散步了。他在院子里转悠累了，刚回到房间，坐在八仙桌的旁边休息，就听到了王泽民的喊声。他对陈国清说：国清啊，快去迎迎你舅舅。陈国清紧走了几步，挑起了门帘：哟，舅舅您回来了，我三舅啊一直在那儿念叨您呢。哟，王冠章笑着同王泽民打着招呼：哎呦，四弟啊，这几天都不见了，你可回来了。哎呦，三哥，您这病好点了吧？王泽民风尘仆仆，满头冒着热气，也顾不上多说话，到八仙桌前边捧起了茶壶，一口叼住了壶嘴，咕咚咕咚大口就喝起来了。陈国清夺过了王泽民手里的茶壶，着急地说：舅舅您慢点喝。嗯，幸亏这茶壶里的水我续得早，要不然呢非把您嘴都烫出燎泡来。王泽民坐在了椅子上，接过了陈国清递上来的毛巾擦着脸，高兴地说：三哥，这几天呢我回了趟大邓各庄，把靠西河边上那60亩地给卖了，卖给了小邓各庄开油坊的张建武了。三哥，这回咱有钱了。说着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精致的布包，打开平摊在八仙桌上。您瞧，这就是卖地的银票，等您身子一好，咱们呢就接着开这个永生斋。听着王泽民这一片赤诚的话语，看着他那既兴奋又疲惫的面容，王焕章的眼睛湿润了。他动情地说：那人不是四弟啊，不是这阵子可是真难为你了。我王焕章何德何能，值得如此的厚爱和信任呢？三哥，咱不说别的，就咱俩兄弟一场，从小在一起长大，情同手足。三哥蒙难，为弟我不能够袖手旁观。还记得恩师刘连喜给咱留下的寒窑赋吗？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天不得时日月无光，地不得时草木不生，水不得时风浪不平，人不得时利运不通啊。三哥，您正应了这句话了，而这回咱们有钱了，就借这场大火把永生斋烧得再旺点儿。王泽民是越说越激动，从椅子上站起来向上挥着拳头：永生斋就是要在烈火中永生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四弟啊， 武功败足，形不及蛇，雄鸡两翼飞不过鸭子，马有千里之程，无计不能，人有冲天之志，飞运不能自通。永生斋虽遭此大难，但有四弟鼎力相助，我王焕章定会让永生斋更加的辉煌。王焕章也借助着寒窑腹中的锯子，抒发着自己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壮志豪情。 王掌柜的，好点了吗？我来看您来了。 门外的喊声打断了王焕章和王泽民的对话。三义宫帆布店掌柜的张之福一掀门帘来到了房间。 哟，两个王掌柜的都在呀，幸会幸会。 王焕章把张之福让到了八仙桌前坐下来，陈国清将倒满了茶水的茶杯送到了张之福的眼前。张掌柜的，您喝茶。 王焕章说，这几天三义宫的生意怎么样啊？ 张之福摊着手， 哎呦，别提了，永生斋这边着了大火，我那边伙计刘家旺他连个招呼没打就跑得没影了，到现在也没个音信。瘦猴说刘家旺临走慌慌张张的，只拎了个布包，说了句没脸见张掌柜的，说完了拔腿就跑了。我知道他平时贪财爱占个小便宜，以为他是偷了三义宫什么东西跑了，可是我让伙计盘库检查了一遍，三义宫什么东西也没丢啊。哎，您说这真是怪了啊，这刘家旺中的是哪门子邪呀？你说嘿，好好的饭碗子不端了，他跑什么呀？现在柜上的伙计都回家过年去了，只有我跟瘦猴在三义宫那儿盯着呢。还好有几家客商买走了30笔老帆布，这库存呢也不多了。 王焕章截住了张之福的话茬，张掌柜的，您打住，马上封口，不许再外卖了。等过些日子永生斋重新开张营业，需要大量的辅料，全都留下来听我的信儿。张之福站起来说， 那得嘞，我马上回去办这事儿，封库关门回家过年。 陈国清拦住了张之福说，张掌柜的，您留步，有几句话我得跟您跟我三舅说说。 张之福又坐回去了，看着陈国清， 两个王掌柜正好都在，你就快说吧。 陈国清提着刚续上水的茶壶，给他们三个人的茶杯里边都倒上了茶水，坐在墙柜前的长凳子上，他皱着眉说， 三舅啊，有件事儿吧，我总觉着蹊跷，我一直就闷在心里我没说。 年轻时的王焕章靠吃苦耐劳和聪明智慧，把一个小本经营的鞋铺逐渐发展成在京城颇有名气的鞋店。永生斋在京城的旧址位于新街口锦石坊街等地，后来又把商号开到了内蒙古包头、山西太原、陕西西安等多个地区。这八个商号因王焕章厚道和善的经营方式而买卖兴隆，红极一时。虽历经洪水、火灾、兵荒马乱等天灾人祸的洗劫，王焕章仍不改初心，爱国为本，立于勤奋。小说《永生斋》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作者王志学，演播艾宝良，编辑张璐，制作胡听兰。